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32167亿元，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2.7%。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说， 生产需求继续回升，新动能快速成长，质量效益稳步提高，市场主体预期向好，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态势。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55900亿元，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2.6%。高技术产业投资两年平均增长14.6%，比一季度加快4.7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两年平均增长3.8%，比一季度加快2.1个百分点。刘爱华判断，下一阶段支持投资持续恢复的有利因素在不断增多， 市场活力是在逐步增强的，资金保障比较有利，稳投资政策呢在持续发力。从长期看吧，新型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可以说都蕴藏了巨大的投资空间。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42元。刘爱华表示， 目前中国经济整体上内生的动力是在持续增强的，然后市场的主体的活力不断的增强，我们认为下一期的收入增长哈仍然会得到比较好的支撑。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处于温和上涨态势，上半年 CPI 平均上涨0.5%，涨幅比上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处于近年来较低水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半年平均是5.2%，比上年同期下降0.6个百分点，比一季度下降0.2个百分点。上半年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供需循环畅通，基本面为下半年经济运行打下较好基础。刘爱华认为， 从我们的供需循环也好，市场的信心也好，还有从内需的这种持续的增强也好，下半年哈中国经济有望保持一个持续稳定复苏的这么一个态势。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来自税务系统的党员代表，围绕坚守初心、税收为民这一主题和中外记者见面交流。5位代表分别是持续完善全国首个国际税收服务点的李健，带领团队优化多项减税降费工作流程的吴娟，率先对跨境企业实施精准分类提供精细国际税收服务的珠海，推行一线办税服务厅秒表练兵等服务标准的马丽，带领团队研发推广预警快、补虚网等税收管理新模式的张学东。他们来自税务系统的不同岗位，从多个角度介绍了税务系统的改革发展变化和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乡村振兴路赶考西柏坡》，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杜震。 过去5年多，河北省平山县南门都村第一书记张端树和驻村工作队的队员们，从整治村容村貌入手，流转土地、引进产业，和村民们一起打赢了这场脱贫攻坚战。 脱贫攻坚完了怎么办？我们不但要防治返贫，还要考虑后期的如何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包括产业的兴旺、组织的建设、人才的培育、生态环境的治理。 最近摆在新书记范兆军面前的困难更加具体，怎样才能让村里的十几户老乡改造自家旱厕、拆掉鸡窝猪圈？ 村里还剩个十几家的旱厕，还有那个围墙鸡舍都没拆除，就在个公路边上，单着和人家做工作，人家不愿意。 如何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西柏坡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早就有了答案。 这里垂传到一封感谢信，毛主席亲收。新的内容， 在西柏坡纪念馆里有一面绣着土地回老家的锦旗，这是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后分到土地的农民送给中央工委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让农民有了土地，也让共产党赢得了民心。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宣讲政策，这是范兆军从先辈们推进土地政策工作中得出的秘诀。回到村里，面对厕所革命的难题，范兆军发动党员家庭率先示范，自己又耐心地做起了群众的思想工作。 在那个拆厕嘛，有几家还没盖好，我就先让他们盖好，我不能叫做拆了人家家里还没地方方便，怕他们不同意。那老书记就和我说，你为什么拆呀？ 拆了以后的好处是什么？他讲到好处以后，人家才接受。但现在也不难了，都工作都做好了。 七月，村东头的葡萄藤正给村民们酝酿着一场绚烂的绽放。站在刚刚通车的公路旁，张端树和范兆军也有一个更大的梦想，那是村里的旅游路、致富路，更是乡村振兴的赶考路。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今天请听国旗在南沙飘扬，采制总台记者张文、王伟、白杰哥。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播音员铁成。我讲述的文物是南沙群岛上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它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87年的11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在南沙永暑礁建设有人驻守的海洋观测站，第一批南沙守礁官兵邵建民回忆，火车载着他和战友们出发了。 11月22号就说出发了，火车开动之前放的什么歌？就是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 再见吧妈妈，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 1988年的1月，南海舰队驱护舰编队远航南沙，到达永暑礁海域。正是在这里，我军升起了南沙群岛上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那一年的正月还没有过完，永暑礁以东大约80海里的赤瓜礁海域，中方502编队派出2批登礁人员，杨志亮就是其中一位。 就有国旗在， 就有操盘在， 就有操盘在。 宣誓人杨志亮， 王海天， 王马山。 2016年初，杨志亮曾经随海军慰问组重访阔别了28年的南沙，登上自己当年守卫过的赤瓜礁盘，他全身伏在地上，贴着礁盘倾听大海的呼唤。从高脚屋到碉堡，再到现代化的营房、医院、气象站，杨志亮、邵建民们守卫过的南沙已经大不一样了。唯有南中国海上的五星红旗依旧迎风飘扬。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讲解员王宇。和平、开放、自信的中国海军正在走向世界，我也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以海军官兵为榜样，为实践和传递这些理念一路远航。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请听胸外科事业奠基人辛玉玲，无影灯下不老松，采制总台央广记者车丽。 年过百岁的辛玉玲在病榻上收到七一勋章后，目光变得明亮。替她领回勋章的是女儿辛小梅。辛小梅说，做一棵无影灯下的不老松是父亲的愿望。 他办公室灯永远该下班的时候都是亮的，能把自己的多大的能力用在工作上，用在帮助别人上面，这就是最大的乐趣。 1938年，17岁的辛玉玲参加了八路军，成为了冀中卫生部的卫生员。1939年，辛玉玲被派往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医疗队。辛玉玲 亲眼看着救护了无数的革命战士，我觉得将来有机会能做个像白求恩那样的医生。做一个医生啊，真能救死扶伤，有崇高的事业，说在我思想影响很大。 1970年，辛玉玲首次将针刺麻醉应用于胸外科手术。此后他用针刺麻醉做了1400多例肺切除，成功率高达98%。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特别要求参观这一手术。针刺麻醉为中国针灸疗法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作为我国胸外科事业的奠基人，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辛玉玲整整60年没有放下手术刀，82岁主刀做肺切除手术，86岁为患者做电化学治疗。辛玉玲从战火硝烟中走来，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医生，用百年赤诚书写人生传奇。 多去救治一个病人，那就是我们多尽一点义务。我一息尚存，绝不放弃。 新时代优秀县委书记风采。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云南省丽江市宁浪彝族自治县委书记杨成新，带领全县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绘就一箱美丽新画卷。总台驻云南记者郭峰、蒋厚波报道。 云南宁浪有小凉山之称，海拔高，交通闭塞。2015年12月，杨成新刚刚到任时，这里的综合贫困发生率高达35.75%。杨成新利用宁浪海拔高、纬度低、发展种薯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引入马铃薯种薯产业。村民王武金 在政府的领导下，把批注盐与河里带给我们老百姓做。去年子我吹水入8万元，现在我们吃衣不愁，穿衣不愁了。 截至目前，宁浪县共投入资金20亿元，帮助4.2万人走出大山，城乡面貌、人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杨成新， 我们把城镇最好的土地安排给贫困群众，把最好的房子建给贫困群众，把最好的设施配套给贫困群众，派最强的干部服务贫困群众。 现在杨成新正谋划着依托泸沽湖等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产业，让宁浪人的幸福之路越走越宽。 1年干2年的活，多干、宽干、郊游干。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7月14号0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5例，均在云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8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7月14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506例。截至7月1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亿1460万9000剂次。 本台消息，昨天有媒体称美军一架运输机降落台湾，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发表谈话，表示严重关切。吴谦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外军飞机降落我领土都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可，任何外国舰机擅闯我领空的行为都将引发严重后果。我们正告美方，切勿玩火，立即停止冒险挑衅行径，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避免加剧在台海制造危险紧张局势。我们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误判形势，引狼入室，铤而走险，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只会把台湾带向危险境地。吴谦说，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持高度戒备态势，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本台消息，据报道称，昨天美军一架运输机降落台湾，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我们坚决反对台美之间任何形式的军事勾连，坚决维护主权安全。我们敦促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任何挑衅。民进党当局勾结外部势力谋独聚统，是把台湾老百姓引向灾难，其图谋必遭失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邮政局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493.9亿件，同比增长45.8%。 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共吸引16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参展，展出优秀出版物和文创产品40多万种。 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昨天在湖南长沙开幕，大会安排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诚信建设、在线教育诚信建设等多个主题论坛，同时启动电子商务企业诚信档案创建等活动。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了由祝融号火星车在行进过程当中拍摄的高清影像，截至昨天，火星车已工作60个火星日，相当于地球上61天，累计行驶450米，环绕器在轨运行357天，工况正常。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516528例，达到1,8828,892例，死亡病例增加8547例，达到4,059,339例。 48国常驻日内瓦代表15号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这些国家在信中欢迎世卫组织发布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赞赏联合专家组科学家们的艰辛努力，认为这份科学报告应成为推动全球溯源工作的基础和指引，呼吁世卫组织秘书处同成员国开展合作，推进全球溯源研究，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政治因素干扰。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970,173例，死亡608,336例。 英国政府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仍在攀升，当天新增确诊病例48,553例，累计确诊5,281,098例。 德国媒体15号报道，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因持续暴雨发生洪涝灾害，目前死亡者已增至42人，另有数十人失踪。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刘梦雅，主播魏东、郑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